微臣官拜忠义军都督，奉命统兵破曹，信奉刘玄德差孔明前来联合迎敌，我观此人计划计谋，蓄谋之杀，此人若不遭杀，必为江东之祸。来， 有 传鲁大夫进帐。 鲁大夫进帐。 忧愁是汉子，参战暴动，参军多动，带动少女是都督孔明安排，现在官清寒起火，有请知国先生。不惜一身看火雪，岂敢哪怕日月龙堂。 孔明哪 有听将军张有何军情议论？请先生进帐，非为别事，请问先生军心之计何物当先？这军马未动，自然粮草先行。都监高明， 高明得很呐、啊。 先生 都督飞离， 曹操兵少，袁绍兵多，而曹翻身少之，英勇许攸之谋，边断吴曹之粮，然后屈身，今曹兵80余万，吾军不满5万，焉能拒敌？以非先断曹贼之粮，然后破之，吾以探之，曹粮吞于巨铁山，先生交去汉上，收之第一。若犯先生，带领关张龙丹，吾以助兵千人，前往巨铁山接粮。此乃国为知人之事，先生幸福推脱 之。 哦，都督不用甘不效劳，就请传令。如此听令，定不行。 得令成功，大一岁。 好事，正是明知周郎借刀计，佯装佳作不知情。啊，都督， 为何大舅苦命之粮食何以呀？ 大夫，我欲杀他，恐被天下英雄谈论，故家曹子之手杀之，以此后患。你空前去听他是变什么，速来报我，知道吗？ 哦，是是是。我闻曹氏冠绝人之良道，比铁山必有重兵把守，空明此去必被曹氏所杀。空明啊，空明，你也中弓之计。 丞相相将 上产的张云。 哟，我就问此儿子修正荆州管的水转，不今如不吃此儿子本土大功的年成年。 看见了。 先生， 大江先生， 诸位将士， 敢是与曹操作对过吗？ No. 诸位将士。随从江北而来，以非曹氏说一刻，公旦不得动意，掌中陪死。 即是都督好言， 我等知己霸占，看就来，我与随兄霸占，三下九次当得的，看 动物 嘿嘿嘿，你看我帐下之将，借江都之英杰，今日此言，可免全因会呀？ 哎，真不是全因会呀！ 三公，好，就三公，看大杯子动物。 不必就一次了啊，就不与兄相见，今日要无间做工一住一落 哟，镖客无间岂同儿媳啊， 不妨纵饮酒饮罢。 那倒要干呀，要低俗而眠， 哎，叩一师的 搀扶江先生到五指掌中安亲， 你今天就要来呀、 我将交令，往公府厅里 来日。 晚三更时分，命你到五指掌中密报军情。 知过。 报什么 不儿咱呐， 一次嘎嘎嘎嘎嘎得 you 中， 他打水中 哎，有了有了，将这奉旨信带回，先于丞相将此儿子灭去，岂不是我表达大大的口供？嗯，就是这个主意呀。 武大三经济进帐报军情，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将军进帐何事？ 齐都督今有差之事。 恩兄， 你什么太末张云？ 是是是是是， 捉人前来，言道今犯下不得手，乃得其便，必将曹泽收集献于都督。 本督早已知道是万客在此，倘被他听见， 是 岂不泄露大事？ 我不将大剑挑过， 喜欢不与我走去。 是， 咔咔咔咔咔咔。 老马混， 有恩兄。 香港忽然道士逃走了， 真过吗？ 哎，我方才里面寻找回来没有了， 待我看来。 是是寻找，已经带走了。 他是他 军统换了毛剑与秦长官，选蔡公 太和进帐。 太叔太和进帐。 太英。官是长江上，能开飞鸿。但见丞相。 罢了。 有皇将令， 老夫实在误杀你二人兄长。可愿 违反军令，战者无愧。 好比战者无愧，命令二人扎行周郎，可愿望？ 请愿，请愿。 扎行回来，另有深长，小心前去。 此别长丞相，大将相中哈。丞相。这场大功劳多亏我将干宝，多亏我将干啊！ 听众朋友，京剧《群英会》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梅兰芳灌制的京剧《太真外传》的唱片。 Thank you.